依然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我知道你跌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你走，不留什么，我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空，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一次头，爱像睡在你手中一楼，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没说什么，只因为我知道依然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香烟也只剩一空，再没有理由让你再回忆一次头，爱像睡在你手中一楼，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没说什么，我知道依然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 各位好，我是夏辉，正在为您带来三十分钟的听经典的时间，来听今天的音乐导航的同时，我们把有一些特别的祝福安排在今天主一的奉送给各位。今天的这半个小时的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来特别为大家推荐到的。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冠璞的《就让你走》，这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叫做世间哪有真情在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是陈冠璞最广为人知的一首作品了，他只发过一张专辑，却是首首动听，很一看就是红不起来。陈冠璞不出名的歌手，貌似经历了也很坎坷的道路，伤心之人才能够把这样的伤心的歌曲演绎得最真挚人心，声音真的很好听，可惜呢也如流星一般划过我们的身边。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

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漫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离场一对相爱结伴醉，却总怕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唯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伤。 当年的晚秋的旋律出来的时候，它就像一股清风般飘扬在我们的身边，没有过多的修饰，只做最真最简单的自己。这首歌90年代非常的流行，不论大街小巷、电台电视，都常常的会听到这首歌优美的粤语旋律。时隔这么多年，这首歌呢仍然是很多人的最爱，也在90年代后期的时候，这首歌也有咱们内地的很多的歌手来进行翻唱。不知道这么多的翻唱的作品当中，你还是会喜欢哪一个人呢？这首歌是来自于高胜美《笑拥江山梦》，以及潘美辰《拒绝融化的冰》。明天见。 笑有江山同逐梦，醉看清风无恋楼，云是衣裳花是容，天天都有我的梦，天长地久是多久，爱到怎样才算浓，千秋万盏都是爱，管他来去太匆匆，盼呀盼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风，念呀念的都是痛呀，都是痛呀，等呀等的都是梦，天长地久是多久，爱到怎样才算浓，千秋万盏都是爱，管他来去太匆匆，盼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空，念呀念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等呀等的都是梦。都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风，念呀念的都是痛呀，都是痛呀，等呀等的都是梦，盼呀盼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风，念呀念的都是痛呀，都是痛呀，等呀等的都是梦。 我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坚持这样的角度和坚硬，